天亮哥哥你就要走呀，尤其我的郎，七弟妹妹说有几位故人说给你听，你要记在心呀，努力哥哥。龙抬头，白娘子断桥泪交流，七弟小七要把剑抽，举剑时要把许些啥呀，尤其我的郎，七弟妹妹说不仁不义许寒冷，也不可留呀，努力哥哥。状元急不等了天涯，努力哥哥他靠状元招驸马呀，尤其我的郎，七弟妹妹说不忍嫌弃妻相恋，同扎毡呀，努力哥哥。爱上秋香是带回家，他爱上了美人把书童变呀，尤其我的郎，七弟妹妹说巧念秋香带回家，三桥一鸳鸯努力哥哥。我的乡呀，努力哥哥，长老后来去要饭呀，尤其我的郎，七弟妹妹说叫饭来到地校门上，就是小长郎呀，努力哥哥。报效举头大将呀，努力哥哥，知心人遇到负心郎呀，尤其我的哥，七弟妹妹说不仁不义立本强呀，赏金天亮呀，努力哥哥。见世面呀，努力哥哥，花到天河风凉岸呀，尤其我的郎，七弟妹妹说一个河东一个河西，凉风里呀，努力哥哥。同窗呀，努力哥哥，十八里相送恩情重呀，尤其我的郎，七弟妹妹说变成蝴蝶飞上天，永伴终身呀，努力哥哥。重阳，望三界寒 光，等待雪狼来要努力哥哥，还要赎罪十八年呀，尤其我的狼弟弟妹妹说雪金龟回到吴家坡，三姐做娘娘要努力哥哥。家园呀努力哥哥，两股不和刀枪乱呀，尤其我的郎弟弟妹妹说心如苦刀剑门关，真可怜呐呀努力哥哥。说吧，你要记在心间，努力哥哥。只要你在外，我把心念呀。尤其我的郎，弟弟妹妹说，小妹妹在家等着郎，等你回来，呀夫妻再团。 工作室星子西河系光盘专卖，购买正版星子西河系请认准一品工作室，星子县城唯一一家专业从事星子西河系摄像音响字幕制作光盘销售批发，地址星子县柳絮中路现代商务宾馆前进80米，联想电脑正对面，电话266-1459，手机13767267459。